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B 毕淑静，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长荣航空空服员罢工第16天，劳资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交通部长林佳龙今天说出重话，指出航空公司发生罢工而且处置不当，将进行检讨，可能影响航权航线分配。航空界人士认为，目前资方从法律层面站得住脚，加上航权分配并不单纯，政府此时的宣示成分比较大。开南大学空运管理系副教授卢彦良认为，依据国际航权分配以及包机审查纲要，民航局初审业者申请营运案的时候，分为政策面以及技术面。交通部基于公共利益确保的立场，林佳龙所言有其依据。不过，对罢工事件处理疏漏与否，以目前的情况发展，长荣航空在法制层面并没有明显的违失。林佳龙的说法比较像是政策性的宣示。航空界高层则是分析，政府分出去的航权不太可能收回来，航权分配要检视航空公司的安全、服务、配合度等。况且国内就长荣、华航两家航空公司最大，今年各发生一次罢工，真要评比起来也是一起扣分。在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运动从高峰转趋平静之后，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计划约见大学学生会的代表，以消除纷争。不过，学生会提出包括不追究6月9号到7月1号的反修订修例示威者以及会面公开两项会面的前提。香港当地八所大学的学生会代表今天表示，如果政府满足他们提出的两项要求，他们就会跟特首会晤。6月初，香港先后爆发多次大型的反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集会，包括7月1号示威者冲击立法会事件，警方最近展开逮捕行动。泛民主派人士要求政府放弃起诉示威者，不过社会上也有声音表示反对，认为这是破坏香港的法治，可能会鼓励更多人从事违法行为。日本超商电子支付刚上路，却传出被大量盗用事件。日本超商龙头 7-11 今年7月正式推出 7-Pay 电子支付，上线后有超过150万用户，却在推出的隔天陆续传出账户遭盗用的案件。7-Pay 官方证实，安全系统被外部入侵，受害者大约900人，盗用金额超过5500万日元，大约台币1600万。官方随即停用除职功能，以避免灾情扩大。日本警方经过调查后，昨天晚间宣布巡线逮捕两名涉案的中国籍嫌犯。至于背后是否有组织指示，实际的被害人数多少，目前仍在调查。这一起盗用风暴让刚开始的日本超商电子支付站蒙上了隐忧。南韩三星电子今天公布初步的财报，第二季营业利益比去年同期下滑 56.3%， 到大约 6.5 兆韩元，约台币1720亿。主要的原因是中美贸易紧张情势升高，导致内存晶片以及高阶智慧型手机的需求疲软，但是仍然比分析师预期下滑 59% 要来得好一些。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点，来到1078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48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1点，来到2172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点，成为210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点，成为300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7点，来到9426点。香港证指数上涨30点，成为2882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点，成为3366点。 临近高雄市的二仁溪台南仁德段堤防疑似因为连日大雨造成二层行桥下游右岸大甲堤防滑动塌陷长达70公尺。由于崩塌处是属于仁德二行大甲交界防汛道路，附近的社区民众担心下大雨洪水会从堤岸缺口灌进社区，水利署第六河川局因此进行抢修加固基础，希望能够赶在今天晚间完工。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今天彰化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今天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横还有沿海地区以及马祖、澎湖容易出现8到9级的强阵风。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南部以及恒春半岛还有澎湖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长浪。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中午前后花莲县以及台东县纵谷是黄色灯号，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同时也要注意焚风。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美国消费者报道评选最佳驾驶视野 SUV Subaru Forester 荣获 JNCAP 5颗星最高安全评价，搭载对称式全时四轮驱动，配备 iSight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坚持安全绝不妥协。Subaru Forester IL iSight 太旧换新99.8万，再享90万零利率，加码5年12万公里原厂保固。Subaru 全台展示中心邀您试乘体验。 2019台北艺术节非你不可，十国跨领域艺术家，66场精彩展演，从认同出发，探索最禁忌的议题。8月3号到9月8号，邀请你一起来实践艺术。详情请上台北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Hello, my name is Du Jin. I am 7 years old. I run very fast, and I like to play soccer. 我是 Eugene 妈妈。Eugene 从对英文的完全陌生，到现在能够直觉且正确的掌握复杂的指令，并且大方的说出完整的句子，我非常开心看到他的进步。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500。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动起动起动起动起 动起 明天是寂寞日，今晚照样开 party。妈妈她很担心，要我早点回去，我会早点回去，吃完早点再回去。 动起动起，手机给我关机。 动起动起， 坚持锁在置物柜里。 动起动起，管他是谁 call me。 动起动起， 现在谁都是 P。 Oh。 先相信，先认真，先认命。时尚不是流行，时尚是做自己。我行我素，我呼吸，我今天那不行。动去动去，音乐快吹到底。动去动去，脑也跟着干到底。动去动去，越催你越美丽。动去动去，现在跟我回家去。动去动去动去，不急不要停。动去动去。Pop pop pop party， 动去动去动去，拜托不要停，动去动去动去 ，Go go go go！ 比基尼 sexy and bling bling， 气质更是神韵韵，乖乖拍不要停，坏坏的和把你点名，不要停不要停，一直飙飙停，飙休息要更快，谁不要停不要停，一直飙飙停 ，Everybody jump！ 东区东区东区东区东区店面有人吗？ 哦，真的是倒了很多，收了很多，非常多，死城东区。 这是一个新名字吗？ 没错， 东区东区来自于831两点十一分，欢迎你来到星期五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是7月5号星期五，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我的牙刷，我的牙刷找到了。 哎，我不知道牙刷梗哎。 啊？哦，就中国新说唱啊，就中国有嘻哈第三季。 那个梗是什么？ 那个梗就是马吉弟弟周立明去参加海选， 哼， 然后在海选的时候，他就是邓紫棋考核他的，然后他就讲那一段，就是小时候那个，我的马吉，然后最后就是不呀，我的牙刷，我的牙刷找到啦，耶、yeah!！然后邓紫棋就很困惑的脸就 不是给他那个链子哦， 不是不是，就很困惑，就然后就一直很不好意思，就是谢谢不好意思，然后邓紫棋就是不好意思，就那种。 想你不能做偶像，又怎么样被主持掉？快放马过来被我拒吃掉！我靠 KTV 主角雇了六只脚，我们三个过不需要五角，轻功嘴上飘，拿着三只鱼上飙，三角裤是心欢说的人生好比是一场快速赛跑，人生只比当归长，快乐就好。跟我一起 bounce baby bounce baby bounce baby， 跟我一起 bounce baby bounce baby bounce baby， 三角裤。 角裤、四角裤、丁字裤，纸尿裤，三角裤的三角裤。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就是一周大事。你笑什么？ 干嘛？没有，我在想三角裤真的是三角裤吗？我在想我好像五角裤，我觉得五角裤这个我就笑了。你懂我五角裤在笑什么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有点好笑 啊，跟美国国防部一样，Pentagon。 这个小时一周大事，本周你有发生什么大事？蛮新奇的，蛮有趣的，蛮特别的，蛮重要的。压抑不住你的心啦，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你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也是可以的。 有。 Yo body, 摇摆你的身体 body be boy, enjoy that music, make some noise, hit it, yo baby, yo check it, 现在我来到这里，到处充满快乐的味道，制造快乐气氛，大声喷就不能少，就要 pop 漂亮，一点点鬼和鬼叫，这样的每个字块，千万不能嘴巴浪费掉，但我们的俱乐部一定要打扮得漂漂，跟着心闹，手举高，跟着节奏一起打扮 feel so good, yeah, listen to me.音乐整个玉龙无光，四色灯光照亮今天所有星空，就是你，只有你，属于你，只要你，让我听到你的声音 Oh, sexy baby, 所有目光锁定你，大家只要你 Let's ride, B-N-Y-E 的 body 放松，尽情拿出热情，跟着 floor 随着节奏轻松，自由自在感觉 Yeah, 就是这种 feeling 光来到所有事都如此美好，告诉兄弟跟我一起到怕奇闹，快乐不常分享，给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你和我爱我和你要带着开心，有早起有爱多来个有无所谓不 Party 的 keeping Party 的 keeping， 不管在哪一边都是 good time， 无动在你心中有种节奏，跟着你的节音脉搏自然跳动， 在扭动，节奏在舞动，满根满谷 party people 跟着感觉走，烦恼放到酒桌 in the go， 大型门按着麦克风，给你整晚的 hip hop 节奏。Oh, 就是这个节奏，我感到无比自由，又感到无比轻松。管它时间跑得再快，地壳里大地大大，我还是会慢下脚步，享受这快乐美好时光。Have a good life, to have a good time， 别让自己僵住，不动快乐趁现在。 大喜们的好时光，欢迎你跟我们一起进入今天两个小时满满的好时光。有些人说今天如果你要使用收听当然是可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要留言或是看 APP 的留言速度有点慢，所以如果你很迫切的想要分享你一周大事的话，最快的方法可能还是打给我们02-23-63-9955。 美姑咪 啊，还是我记错啊？ 没错。 他说他的一周大事是今天请假，刚刚看完小花计划展，正在吃一人烧肉。哪里有一人烧肉可以吃啊？ 一人烧肉？ 对啊，因为一个人吃烧肉蛮困难的耶。 一个人一个人。 对啊。 我在想一人。 哇，你今天蛮可爱的哦 ，cute cute Mark。 哪里有一人烧肉啊？白白的那个烧肉包一人一起烤吗？ 啊？哦，你在想那个是艺那个艺人啊？ 不然嘞？ 我以为你是说这些歌手演员的艺人。 哦，果然 cute 还是 cute 不过玛丽啦！ 你最好是啊 ，cute so cute。 惠宇的一周大事，他喜欢的球队要被易主了。 哦，你说拉米狗啊？ 一个球队被易主是整个球队的什么风格什么或方向会大改变这样吗？ 很有可能啊，你想想，就是假设今天飞的电台说换老板， 嗯， 换金主。 哦，我知道，谢谢。 对啊。 我是你的过渡器，太简单的秘密，忽远忽近，只要你想你就随时逃避，若即若离，只要你想你随时隐形。 I'm the one won't just set me free， 我不想演戏，在华丽期扮演完美情侣，不想继续再把一段关系的游戏。 GOD一起的一周大事，超级恭喜你，我升职加薪了，我是公司最年轻的主管。 哇哦 哇哦哇 试着分析所有梦里一直出现重复的讯息，有种失落我们的希望一个个都叫醒，有所思的神情背对着我的身影，我看得懂你心的爱情只出现在梦里，梦境的意义还是痛的替代品，我是你的过渡器，太简单的你是逃避，若即若离，只要你想你随时隐形。 I don't know why won't you set me free、不想演戏，在华丽期扮演完美情侣，一想就绪再把一段关系的游戏、不想再做梦去麻痹自己，陷入你最深的意识，随时逃避，若即若离，只要你想你随时隐形。 I beg you to set me free， set me free， 不想演戏，我们都失去了理想爱情，不想继续，就让它活在我的梦里。 宋念与小雨同学的过渡期，谢谢大家来跟我分享，在台北车站金站就是有一人烧肉，还有跟我说那间店叫做烧肉 like， 哇，我完全不知道呢。有人说呢，一周大事是他最近也陷入了疯狂长针眼的时候，一直看医生，一直看医生，都还没好，还没好，哭哭，给你拍拍。Hello， 喂，你好， 你是谁？ 哦，我是小矮人，我想要分享我的一周大事。 请说。 我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 我把头发剪到耳下，然后现在可以梳油头了。 哦，你说湿发这样吗？油头？ 对对对对对，我有请教那个设计师，我 会 想走那种 看起来湿 湿的，嗯，看起来脏脏的那种， 啊，所以 看起来很帅，嗯。然后另外一件大事就是我推坑了，就是我的新同事青春点点点的那个，哎，不对，是马克信箱， 棒， 对，而且他家就是。他现在上班笑到不能自已，因为平常就是我们办公室大概只有十个，然后我们发现五个都是仙友， 哇， 就是逐渐推坑都才发现，哇，其实这么多人大家都在听。 当你们同步率到100%的时候，我们去给你们 公司，对 对 对， 对去你们公司， 对对，很开心，谢谢你们， 感谢你， 拜拜， 谢谢，拜 拜。 拜 拜，Vivi 的一周大事，我买了人生中第一台新车。哇！ 我觉得我好像这辈子都不会有车哎。 你不需要啊，你为什么要有车？ 当我司机。 你要司机跟那个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什么意思？ 你随手拦，到处都是你的司机。所有失恋男女不停消费，只盼有人聊想安慰，在这世界没有错对，只有怀孕后的疲累，只盼问罪一回，不管这些没有是非，只有激情后的宿醉。谁说爱情不能浪费，谁说爱情不能浪费？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这几天我就看到了预告，就未来在暑假有一部新的日剧，可能买进来要播了，是生田恭子的新日剧。嗯，啊，剧名很长，我有点忘记怎么翻了，反正就是跟什么初恋那些有关的。他就是演一个32岁，然后也还没有真正谈过一场恋爱的女生，然后可能30岁之后呢，就是积极觉得哦，好像差不多该结婚了，就去联谊认识一个男的，然后就觉得好像可以结婚，可是男人就觉得说，有一天第一集就跟他提分手，就说哦，我觉得你好像 没有恋爱经验，你只是为了要结婚而结婚。 对，然后因为我是东大毕业的，你可能觉得不错，可是我感受不到你那个，就不好意思，我们分手吧。分手之后呢，因为他就说他当年就是也是怀着父母期待，就是要考上东大，结果后来就是也是没考上，然后从此之后人生就是 一蹶不振， 就是很平啊，很平，就是也没有特别想要干嘛，工作也是做了哦，好像他在做补习班的讲师这样子，补习班老师，然后也好像快失业了，因为大家不想上他的课，觉得哦，我上那老师的课好像不会考上东大，我要去另外一个就是很积极，就是我要带领那一种。就什么都很不顺，然后就看到这个预告，我就想说，哎，那我来看一下，我先去 KKTV 看第一集，值不值得追？这样子。 结果嘞，长长的叹气，意思是，因为刚刚这个听起来也是剧本很有趣啊。 对，然后就是他遇到了一群感觉像是不良少年的高中生啊，然后那个高中生就是有其中有一个染着粉红色头发。为什么想要看这一部呢？因为日本他好像做了一个调查，就是2019年上半年开始收到大家注目的新的男明星，其中一个就是演这部日剧，然后演这个不良少年染粉红色头发的人，就可能这一部受到大家的注目，所以我也想看这个男生就是感觉怎么样。他就是你知道，就是可能念那种最烂的高中，但有一天就是。我来这个补习班，就是 我突然要发奋图强， 我要什么给我 考上好， 给我爸看，这样我要上东大，所以就可能这是把他们串在一起。但生田恭子就在30几岁的时候发现到，哼，我现在发现了，关于恋爱存折这件事情，他就是要讲一个恋爱存折的比喻，但那个比喻说的 哩哩啦啦， 对， 这他想要 劲歌金曲， 无畏世俗，挑战禁忌。马丹娜 I took a sip and had a dream And I woke up in magazine ¿Te gusta? The sun was caressing

不喜欢，车太混乱，太匆忙，他还不习惯。人心高一双又一双，斜视冷漠的眼光，他经常将自己灌醉，强迫融入，是大软钢。走着脚步爬山，饿过头在摇晃，失意的人啊，偶尔醉倒在那梧桐楼下，拒绝抱住酸一样，手中盛着一碗热汤，用力的温暖着内心里的不安。 文慧如版本的《飘向北方》2:36，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子琪芬， 他爱上子琪了， 真的太可爱了吧，谁受了？ 我站在天子脚下，被别人喘不过气，走在前门大街的人潮，总会泛起，或许我根本不属于这里，早就该离去，是你给我致命的一击，只有你看到这里，这里是梦想的中心，但梦想的遥不可及，这里是圆梦的圣地，但是总是徒增经历。 第一个小时呢，在请你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本周你有发生什么大事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的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那你喜欢他，你有在 follow 他最近制作他的小孩系列吗？ 没有。什么小孩系列？ 他就是也是用那个 Snapchat， 然后就是小孩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这样子。他说他们给我化妆，叫我坐在这，眼睛给我扎了很多胶水，我都张不开，还要化多久？好，还要一个小时啊！ 哇，真的要这么久啊？ 化妆如果慢慢化，真的要化这么久？ 村卡亚的 Butterfly， 是不是又到了要对发票的时候啦？ 啊，还没吧？7月25哎，还早啊。 嗯，那他的 Easy 的一周大事中发票200元是上次的事情了， 或是已经就是很久没了？像我也是拖很久才对的人 哦。 我上个月运气很好， 你中多少？1000万啊？ 没有啊，中哦，中1000万，我不会跟大家说啊。 连我也不说， 中1000万怎么会跟别人说？才不露白这件事情。 你会跟卡提亚说吗？ 卡提亚应该会啦，会跟卡提亚。 你会跟阮老师说吗？ 不会啊，为什么阮老师是我是谁？为什么跟他讲？我上3、4月的发票，我中了2张200块，但是有另外2张都只差1号，然后 来了来了。妈妈最喜欢讲这种，你知道吗？ 对， 我只差一个号码。 对对对，就是我只要再抢前面一个。等一下，先让我结账，那2万块又是我的了。 哎，这就是 小确幸，这就是每2个月开奖一次的小确幸。 七月份到了，也开始有很多的人，可能这个时候他在实习 哦， oh. 所以 Ben 一周大事就是他把公司派给他的实习生弄到泪崩。但我什么都没有做啊，嗯 嗯， 这什么意思啊？ 只能问实习生到底怎么了，双方两造双方对峙一下。 这个一周大事还是非常有功能性的。HJ 就说：“感谢提醒，我有1张12月份中奖发票，期限就到今天。” 对啊，赶快去对哦，赶快去领哦。 王诗安的 Hey Boy， 暑假你有规划要做什么？要去哪里玩吗 ？May 的一周大事就是他帮他自己安排了今年第一趟旅行。 去哪？去哪？去哪？ 清水断崖日出独木舟。 在哪？ 清水不是在那个吗？ 台中啊， 是吧？ 时间流水，是不是就能在你的梦里飞？ It's just to love， 愿意为你改变。 It's just to love， 花脸啊， 哈哈哈哈。 是命运要把我往你推，交出了自己也无所谓，给我全世界我也 知道。那为什么讲到台中好像也不觉得违和啊？台中是有个很像的地名吗？ 没有，台中有清水啊， 也有， 对啊。 这一首歌告诉你们一个在青春里刺下永恒的故事。 男孩的昨天依然做着美梦，那些诉说一首牵一首花朵，女孩收下了绽放玫瑰里刺痛的温柔，我想先喜欢你再去找理由。 FIR 菲尔乐团最新奇幻唯美主打《刺青春》，以歌剧与交响乐交织的华丽乐章，咏唱着直到世界末日也都隽永的青春爱情故事。FIR 菲尔乐团全新专辑《末日青春补完计划》。 暑假快到，君鸿国际酒店嗨一下， 最高的五星级酒店，最夯的高雄玩乐行程， 送你全台最大 VR 游戏场现金折价券，魏武营定时刀篮， 最嗨夏天在君鸿，详情请下订房专线0809-085-085。 有晴天，有晴天，我要有晴天。

最佳新人 Ozzy 这首歌曲跟 Joanne 88也是大家很期待的，他还算新人吗？其实他的新专辑问世，这首歌曲 B.O. 这个小时最后为你送上的是一首新歌，来自吴青峰的巴别塔庆典，好像刚刚是不是也是正在记者会当中啊，焦哥主持的记者会。这一次呢，这个单曲有一个完整的概念要传达给大家，所以呢7月5号到7月9号在台北市的乌鲁木鲁信义店，天哪，好久没有吃乌鲁木鲁了，信义店5楼呢有一个限定的巴别塔庆典的概念展，里面呢影像啊它的文字啊歌曲概念都有在里面设置，你可以去看看。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吴青峰的巴别塔庆典。 他的眼睛明明反映着和嘴表里不一的血， 又说又笑却无人知晓，苦恼寂寞却不堪折腰，谁说又笑很高明奇妙，口头无效我全都听不到，这里是自说自话，忘过欢迎光稍微理解， 有说有笑却无人知晓，苦恼祈祷却不堪折腰，谁说有笑能够明奇妙，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朱立伦，有人造势拼初选，我坚持谈政见，有人造神当明星，我更重视台湾的明天。朱立伦资历最完整，稳健不爆冲。7月8号到14号晚上电话民调，请唯一支持朱立伦。 立山黑布戏雪，避暑胜地阿尔卑斯山脉，登海拔第一世塘车站，炎夏清凉限定，震撼黑布水库泄洪，相遇幸福彩虹。更多四季精彩的立山黑布，请洽各大旅行社。 夏の雪、立山黒部。 中原普渡大拜拜，传爱之味玉笋，保庇全家大小顺顺顺。中原普渡大拜拜，准备爱之味切粿啊菜心，拜拜上诚心。 台北妇幼用品大展，全台最大妇幼年中庆，500大国际品牌一折起，全馆满万送千。 赢在阅读，台北国际童书展，35家知名出版社，超过400万册童书，最低5折起。 台北乐器大展规模再创新高，200家国际品牌邀您鉴赏，放音乐，大小朋友一起嗨！ 世贸艺馆7月12到15，妇幼童书乐器同步盛大展出，上网预约免费看3展。 我爱了你，我都愿意。 飞碟首选强打新500最美的时刻。 这段感情太深刻。 请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节目，马丹娜要送给你葡萄牙手工皂哦。 我是郁可唯， 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是擦肩。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北市长柯文哲率团登陆出席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市府发言人刘益廷表示，下午1:30接获陆方通知增加新的行程，国台办主任刘捷一将在下午5在西郊宾馆跟柯文哲会面，市府强调接获陆方通知之后依规定向陆委会调整行程。北市府发言人刘益廷也补充，稍晚刘捷一跟柯文哲一行人会面，将开放前面5到8分钟握手致意，随后进行闭门会谈，不开放媒体拍摄。而对于柯文哲提到双城论坛是两岸唯一的正式沟通平台，蔡英文总统今天回应，市长是可以进行诚实交流，但是两岸事务是中央的职权，涉及政治或公权力的事务必须要经由中央授权，中央唯一授权机构就是海基会。另外，蔡总统今天也透过脸书表达对国安无法修法的看法。他强调，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给台湾一个讯息：如果我们自己不守护国家的主权安全，我们葬送的将会是我们所珍视的自由跟民主。他也进一步指出，未来立法院下一个会期还是会继续努力完成中共代理人的修法，严格规范人民、法人、团体或机构为中共进行危害国安的政治宣传、发表声明、参加中共所举办的会议。维珍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市飞往英国伦敦的班机，当地时间4号晚间在头等舱发生了小火灾，紧急迫降在波士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飞机降落之后，机上217名乘客安全疏散。美联社报道指出，麻州的警方在记者会中说明，火势是由机组人员扑灭，而根据初步的调查，起火原因可能是一名乘客位置上的充电器故障，因而导致火灾。美国线上轿车公司 Uber 积极进军全球，在日本虽然当地禁止 Uber 这一类的共乘服务，但是 Uber Eats 在当地持续扩张版图。有趣的是，在日本很多高龄长者会用走路的方式担任 Uber Eats 的外送员。彭博社报道，虽然其他国家的 Uber Eats 外送员大多是靠单车或机车进行外送，但是在日本你会看到老奶奶以走路的方式外送拉面，这是日本独有的情况。因为日本面临严重高龄化问题，成人纸尿裤的销售比婴儿纸尿裤还要来得好，因此透过让高龄长者担任 Uber Eats 外送员，不但能够借此运动，还能够重新返回劳动市场。因此 Uber 正在思考是否将这类的模式拓展到其他的国家。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43点，来到2174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点，成为211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点，成为300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3点，来到9441点。香港证指数上涨3点，成为2879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9点，来到3362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点，成为1078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48亿。印度六月以来遭到最猛烈的热浪袭击，多个地区连日高温超过45度以上，重灾地区比哈尔邦已经有137人被活活热死，不仅人类受害，有15只猴子因为缺水中暑死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艾塔希尔警告，这一波热浪强度有增无减，将发生人道危机，而且未来如果全球碳排放不减量，估计到2100年，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孟加拉会热到考验人类生存极限，出门在外必须要冒着生命危险。印度3到7月酷热，所幸中间夹杂雨季有缓和的作用，不过今年雨季迟迟没有来临，使得干季的热浪变得更强烈也更持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首都新德里上个月出现了48度的高温，拉贾斯坦邦楚卢气温也高达了50.6度，几乎打破印度全国最高温纪录。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今天彰化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今天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地区还有马祖、澎湖容易出现8到9级的强阵风。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中午前后花莲县以及台东县纵谷是黄色的灯号，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同时要注意防风，也提醒您注意防晒。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我家的游泳 泳池超级大，哼， 我家的空中花园跟操场一样大， 我家楼下就可以逛街哦， 我家还有电影院。 我知道了，我们都住在 土城日月光， 34-52坪，34房，22726688，土城日月光。 恭喜上榜，中华电信要招考447名新血喽！新进员工起薪37K，去年还有6个月的年终奖金，工作稳定，薪资优渥。 资讯类及商管背景的你，快快准备！中华电信一个月快速上榜，唯一首选 TKB 百官网公职。 快上网搜寻 TKB 百官网公职。 哎，小张啊，最近想买辆车，有什么好建议嘞？ 买车啊，除了要重视配备之外，最重要的标准配备是心安。 新安东京海上产险迅速抵达事故现场服务，新安到了，心就安了。新安东京海上产险。 飞碟听阅读， 听阅读，今天要推荐的好书是郭台铭第一本亲自授权的著作《从郭董到果冻》，相信郭台铭。人生每个关键时刻，郭台铭都不是跟对手比，而是跟自己比。成为台湾首富，为了台湾下个世代的未来，郭董再度挑战自己，要走一条充满荆棘、人烟稀少的路。这是郭台铭创业45年的人生心得。白手起家的他，没有高学历，一路做一路学，从失败中累积经验与智慧。这一本书是他献给台湾青年突围的5支箭。他要协助青年脱离低薪与穷忙的捆绑，建立对事的信心、做事的能力与国际的格局。 从郭董到果冻，相信郭台铭。飞碟与您一起听阅读。 大家好，我们是展荣展瑞。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么美的氛围当中，在我面前拔鼻毛吗？ 怎样？ 啊，你现在又摸你的脖子，又擦你的衣服。 我没有擦我衣服，我脖子有头发掉下来，我不能拨一下哦。不是不是不是，你自己放就是 Carpenters， 你沉浸在你的世界当中，我也沉浸在我的世界当中，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啊。 可是你那个毛会飞啊。 我是有飞到你吗？我等一下就留下来放到你里面。嗯， 我刚刚一抬头，你又在干嘛？ 摸一下鼻子，那个刚刚毛孔的那个毛被拔掉，它现在有点空虚，我要抚慰一下它。跟我的毛。 毛是不是都飞到我们公司用的笔电的键盘的缝里面了？ 没有啦。 I need to be in love。 有吗？你真的有吗？ I am 你吗？ 你没有很需要吧？对啊，你不需要吧？ 因为我是 nerd 吗？ 你也不是 nerd， 你离 nerd 很远。 哈，那我是什么啊，妈妈？我是什么东西啊？ 你就是个怪人。 那不是 nerd 吗？nerd 不是怪咖吗？ nerd 不是 nerd 的怪，指的是就是疯狂学习知识的那一种，你才叫 nerd。 哦，还要跟知识有关的 nerd。 对，就是一直狂死读书的那种才会叫 nerd。平常普通的怪就只是低等怪。你还称不上 nerd？ 我只是个史莱姆吗，妈妈？不管你是哪一种人，哪一种怪，3:12，欢迎加入我们这个非常温暖的同温层，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我们是诚实电影预告院，但是我觉得这礼拜电影应该不多。 哎，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会替你着想啊，我先看一下，怎么觉得好像没什么片啊？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 我就昨天太紧张了，没有什么片可以讲，所以我特别去看了《夺命鸳鸯》。 哈 ？Netflix。珍妮佛·阿尼斯顿 哦，跟 Adam Sandler 亚当·山德勒， 嗯，如何？ 我跟你说，在 Netflix 大平台这个原创电影，嗯，好看， 真假的？ 我毫无期待，但我哈哈大笑。 真的假的？因为 Netflix 它一直都用就是公式，就是算出来的。 对对对，他的确剧情就是很拔辣哦，非常的拔辣，可是。有些台词就是你知道，这两个人讲出来就是， 所以还是会笑，还是买单就对了， 还是蛮买单的。就珍妮佛·安妮斯顿怎么会这么适合演这种有点就是傻很天真啊的形象啊？ 之前在 Netflix 上面的几部 YA 片或是那种浪漫爱情片，嗯，它就是完完全全照着那个类型电影走，嗯，然后你光看那个预告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部电影最后是什 么 样。 嗯。 然后之前也试了几次，就发现哇，真的就是这样，他没有要让你惊喜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看了前几次，你的那个心情已经知道他可能会这样的话， 因为在这一部之前还有一部也是打得蛮大，因为有基努里维客串嘛，就是 哪一部 Fresh Off the Boat 的那个韩国人那个爸爸，再加上 Ali Wong 也是一个亚裔的脱口秀女生演员一起演的， 嗯， 对，然后里面就是在讲他们。是以前曾经是情人， 嗯， 然后可是过了10年以后，他们又碰在一起，嗯，这样子，然后现在那个女生的新男友是基努里维客串的， 嗯， 对，所以基努里维就帮那个加很多分。那其实看预告的时候，你也已经完全知道这个片会怎么走， 嗯嗯。 但我在 Facebook 上面，我有看过一些朋友，他有说很好看或者很好笑，说基努里维为他加很多分。 嗯嗯， 但我没有点进去试试看，因为前面让我就是 Netflix 的自制电影已经让我失望太多次。 我也没有要把大家期望拉得很高，我只是说你完全也不想动脑，嗯，然后想看看 他之前的几部都是这样，就是不用动脑就是去看。 没有，他让我动了一些脑，想一些台词要骂他。夺命鸳鸯。 刚在演什么呢？就是亚当·山德勒跟珍妮佛·安妮斯顿，他们已经是结婚15年的夫妻了。嗯，然后15年呢，在当初求婚结婚的时候，亚当·山德勒曾经说：“我会很快带你去欧洲度蜜月。嗯”孙，然后没想到这个孙就是15年就过了。那原本呢，就反正他们当天晚上，他就是误打误撞，他其实也没有要实现这个诺言，嗯，但总之他们就是要出发去度蜜月了，真的要去欧洲。就在飞机上呢，就珍妮佛·安妮斯顿就是睡不着，在那边走来走去，发现就是哎，那个头等舱有个酒吧，但原本只是想进去头等舱偷一副耳机，因为耳塞一副要价9块美金，然后偷出来之后遇到另外一个在头等舱就是也睡不着的人，他说：“哦，我们都是失眠的人，你要去欧洲干嘛？”就开始聊起来。那但是空姐会来说：“不好意思哦，我们头等舱的酒吧是只能给头等舱用的，那你可能要回到你后面。”他就说：“好，我去我后面，我去继续去挖矿，我就是平民老百姓，我就是要回去。”然后那个头等舱的那个绅士就说：“哦，他是我朋友。”他就说：“不好意思，一定要有头等舱的机票才待在这边。”然后那人就说：“我是欧马克。”然后那小姐马上说：“哈，欧马克，哦，好，那你请。”就表示他是一个好像很有身份地位的人。 我觉得就是我以后要禁止你再随便使用欧马克这个名字，就是举例。 为什么？ 因为听众在听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点就是…… 好吧，我是郭台铭。 好好好好好，好， 郭董，郭董， 对对对对，这样可能比较有点感觉。 哦，你请，那你们就聊，他们就聊天，聊得很开心，就是聊说为什么郭台铭又去欧洲玩，郭台铭经历了什么，然后郭台铭 就刚刚转进来的人说啊，什么郭台铭要去欧洲啊？啊，他不是在选，他不是在出为了初选砸大钱啊？ 郭台铭就跟珍妮佛·安妮斯顿说，哎，相逢即是有缘，那你就一起来我的游艇趴嘛，对不对？就一起来，然后那时候亚当·山德勒也醒了，发现哎。 我老婆怎么不见了？ 我老婆不见了，然后就是要到头等舱去，然后就发现他是在跟我老婆打情骂俏。反正进去之后，一开始他的老公是不愿意，就觉得说干嘛？你是不是喜欢郭台铭？你不觉得他很帅？ 你是不是想要去过那些有钱人的生活？ 对，然后但是。然后我们已经有计划了，为什么去游艇？我帮你安排了，我们有巴士之旅，哎，到乡间，然后等等之类的。反正最后他就说：“哦 ，Honey， 对不起，我一时鬼迷心窍，被郭台铭引诱了。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蜜月。所以一下飞机之后，他们就分道扬镳嘛。但他们发现那个巴士前面排了一排，全部都是小朋友跟老人。亚当森的就说。”我们去搭游艇吧，然后他马上转弯说：“郭台铭，我们改变心意了，我们要去游艇玩。”上了这游艇之后，就发生了，就是有人死了。那因为亚当·山德勒是警察嘛，然后珍妮佛·安妮斯顿是一个侦探推理小说迷，所以就很兴奋。老公，你觉得谁是凶手？谁？ 柯南道尔出现了。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叫夺命鸳鸯？就他们度蜜月遇到一个命案，然后很想要 破案， 想要破案的同时在，因为他们在法国，还在西班牙当地，他们又觉得其实最大的凶手就是这一对美国人，因为你们闯进人家家族的聚会，你们只 因为是陌生人。 对啊，你进去10小时就两个人死了。大家都说是你们啊，他们要如何 就为自己辩白， 然后又要抓出凶手， 这感觉蛮有趣的啊， 蛮可爱的，就两个人就有点傻傻，然后亚当山德就很爱你知道吐一些草咩咩，你知道他那个调调就那死样子 啊，就是我的肚皮嘛，哇，肚皮会唱歌啊 哇，那什么片明明好好玩哦， 对 click，好甜啊，我的肚皮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哈尼 啊，我现在几岁啊，我 Stop it， 我已经在过了这么久了 Stop it，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 哦，当然就是你最爱的电影是为什么本周要上了啊？ 我 骇客任务啊！ 啊，本周有骇客任务任那 我有我看到骇客任务又来了耶！ 你说修复版那种？ 骇客任务有需要修复吗？ 为什么没有？ 它也需要修复哦。 不是现在就是有那种更好的画质或什么之类，我不知道有骇客任务这一件事情，我看一下， 那你调查一下， 看一下即将上映。 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 哦，有人跟我说还很久以后，七月中吗？只是我好奇想说，哇，他怎么突然又要回来了？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 对啊，骇客任务在预定啊，预定7月底7月26号上映的 Matrix， 完全就是以前旧的东西啊，一模一样的、啊。 哎、欸，你是一个骇客任务粉哎、欸？ 怎么样？ 他要是真的重新修复再上映，然后一次他是有几集？三集吗？ 对啊，还有三集。他现在就上第一集、啊， 就大连环三集连播，你会去挑战吗？你就在里面。 可是光第一集我看有没有超过20次啊？不可能。 可是你不是看大荧幕吧？ 哦，对 对, 对， 就是住在家里看、啊。 对啊，对啊，没有差别吧？ 啊， 对啊。而且23因为就是有一点比较难圆回来，就一的那个你知道 完整性 还是比较完整，23就有点还是有点可惜、啊、 别在意那个花瓶， 什么花瓶那个花瓶， 我们这是很宅吗？我们是骇客宅吗？ 我们同一部电影是不是都看过10遍以上？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 说到了基努里维，然后当然我自己很期待是他的《康斯坦丁二》嘛、嗯，因为有说要拍好久了。我一直到前阵才听说《康斯坦丁二》他不演，换人演。那我说谁？谁可以演这个？科林法洛是不是？是科林法洛吗？ 科林法洛还在？科林法洛还有片？ 就是我一样好像是4个字的男明星，谁呀、啊？ 这也 太多了，是不是？ 对呀、啊， 不是强尼戴普。反正我想说，哈，不行呐、啊。 所以就是基努里维对很多人来说，他就是有一个一定的票房吸引力。 为什么不接演康斯坦丁啊？你那个跟狗的都演那么多， 跟狗的 John Wick 啊、 哦，对对对对 ，I demand you， 这个我讲不出来，比了一个中指。啊哦，讲了很多废话，那到底本周什么电影要上映呢？ 哦，本周上映的电影的确是不多，本周有一部大片《蜘蛛人离家日》啊。 你知道我们电台，我跟你讲过，我们电台同事的蜘蛛人看的是凌晨2点半的场次， 哦， 我真的觉得太惊人了。 对啊， 嗯， 但因为最近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一些预告嘛， 嗯， 蜘蛛人啊，狮子王啊， 嗯， 对，然后看完蜘蛛人以后的那个预告呢，就是 蜘蛛人。 算了，我不要讲太严重的话。 哎、欸，有人说这次那个蜘蛛人是很符合蜘蛛人他真的那个感觉，就是很黏，就他个人演员的特质啦、就是真的是很男孩，然后很热情，然后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我看那个， 然后里面是不是感觉在预告里面也有雷神索尔？不过那个雷神索尔已经不是 Chris Hemsworth 了，已经变成了。 谁？科林法洛？ 不是，哎、欸，调调有点像，调调有点像。一时间想不起来他名字。哦 ，Jake Gyllenhaal。 哦，杰克。哦，对对对，这一次就是他跟杰克·葛隆霍嘛。然后杰克·葛隆霍演一个蛮神秘的人，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不是就是雷神索尔吗？ 我不知那时候我在听到这部片的时候，就是只是强打说他有在这部片哦，可他演什么还没有跟大家讲这样。 好，那本周的大片其实就是蜘蛛人啊，蜘蛛人也很多人去看。那其实呢，本周还有一部片是从原本没有任何人看好，可是却默默越来听越加越多啊，票越来越难买的这部韩国电影，叫做《寄生上流》。 这个周末呢，就今天我要去会会他，玛丽星期天要去会会他， 感觉今天上流是就是一定要看， 这个网络风评太好了，好到就是 冷静冷静，你压抑你自己的心， 就不能被带着走，是不是？因为你期待太高，进去就可能就没那么好看。 它就是一部还不错的电影喽。 曾几何时，我们看电影还要 不是因为我们就是很容易会被提太高的人嘛？我们知道我们的特质就是这样啊。 OK OK OK。那为什么就是电影还是少的原因呢？当然也是因为现在暑假档都提前起跑，所以很多大片都还在榜上。比如说第一名就还是《玩具总动员四》。 嗯，你好潮，你都看过了 啊？我也只看过这一部而已啊。 《玩具总动员四》是不适合一个人去看，我是问过你这个问题了。 我没有，没有，你没问过这个问题。 他是不是不太适合一个人去看？ 不会啊， 真的吗？ 适合啊。 因为我觉得有些电影好像是适合，就是当之后可以马上有人分享或什么的，有的是可以一个人你看完，然后一个人想一想这样。 他哦，完全就是如果看完以后你有些想法而已没有讲出来，会有点惆怅，是不是？ 或是对对，突然很想跟人讨论的话。所以是建议我跟隔壁聊聊那样。 你也可以打电话给看过人就好了，不是吗？ 也是。 对啊。 所以我如果今天晚上去看，看完马上打给你，你正在看《寄生上流》，你会接我电话吗？ 请啊，当然不会。我手机永远都是关静音跟勿扰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找到我。 你觉得这个电话会是谁呀、啊？我们要接吗？ 诈骗，一定是诈骗。 要接吗？ 接啊！ 你好，喂，喂，喂，哼。我就说诈骗只有在你一个人在的时候才来找你。 奇怪，为什么听到你不敢讲话呢？为什么诈骗听到你会不敢讲话？ 我刚好装一下可爱、欸、 不忍心骗这么可爱的女生。 怎么可能？ 不忍心，她不忍心，真的。本周的电影呢，几部亲情温馨片，《阿嬷不要忘记我》。 怎么现在有点难过啊？ 阿嬷。 是阿嬷就是有 失智症，That's right， 就是这样。据点 哪一国的、啊？ 霓虹国。另外一部呢，暑假的小品叫做《小岛来了陌生爸爸》。它的主要的视角呢是有一个小男孩，然后这个小男孩呢有一天就是在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他认识一个小女孩，小男孩自己知道他自己很怪，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女的比他更怪，然后这个女的就反正他们现在就开始玩在一起，就玩玩玩玩玩到有一天呢，这个女的说我爸死了，被火山熔岩熔掉了，对，然后后来呢，他们在玩的，就是本来都玩得很好嘛，然后就是女生会骑着脚踏车载那个男生，然后出去探险，然后干嘛？有一天呢，就骑预告片里面，有一天呢就骑，然后女生突然就刹车停下来说：“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然后就把车骑走了， 然后就放他在原地， 对，就放，因为哦，这部片是在一个很荒凉，就是很 小岛这样， 原野的那种感觉，很空旷，不像台湾就到处就是哪里都有人、啊、没有没有，那么就是一个 out of nowhere， 哪里都不是的地方。然后这个男的呢就说，我就知道人只能靠自己， 所以我要开始继续我的独处练习，然后开始在沙滩那边搭起一个那个小小纸屋啊，然后自己在那边独处。 什么怪片啊？ 很怪的一部片， 好怪哦！ 也不知道那个陌生爸爸是哦，这个小男孩他有爸爸，哼，所以这个陌生爸爸指的是这个小男孩的爸爸吗？要加入就是他们母女一家？ 在预告你有看到爸爸吗？ 有看到爸爸，有，可是就是我不知道这会走到哪里去。 这哪一国啊？来问哪一国？爸爸不会是柯林法洛？ 不是， 柯林法洛到底最近在干嘛？ 生生世世守住我，我永远为你天际比你日夜坚持你就日夜。 来自王菲的天使，听这首歌你会想吃这是辣椒炒海瓜子吗？ 刚刚说到小岛来了陌生爸爸是一本畅销的童书所改编的、 oh, 哪一国、 童书那应该是蛮 应该是温馨正向的啦，然后又可以带给你一些反思跟启发。我听不太出来，我猜可能是荷兰文 哦、oh, 可能。 所以他们那个小朋友多小？ 10岁9岁10岁那种。 可爱。 静妮全新尝试舍弃抒情歌曲常见的悲情唱腔，刻意选择淡然压抑的演绎，请听环球李静妮《孤独门口》。 我独自享受时间经过我，你的影子散落，而我抵不动，怕泪水回流，一直抬着头，故作轻松的我好难过。在分手街头，我不敢回头，只是傻傻往前走，回到各自的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AIT 来了，双湖会好了，入境使馆特区，跟 AIT 当邻居，下楼就是 CityLink， 回家坐有内湖核心，迈向成就高峰，先定位人生坐标，双湖会，双塔至镇，千平地网，75/63坪，2791-8899，华丽落成。 全球豪华邮轮领导品牌公主邮轮太阳公主号，夏季限定航次，好礼二选一，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6000，5道式经典主餐厅，型男主厨海上雪尔餐厅，日式海寿司海鲜霸，还有首创星空露天电影院，公主剧院原创歌舞秀，全面升级 Discovery 探索营，提供不同年龄层孩童主题空间。基隆港出发，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Everything the light touches is our kingdom. 迪士尼史诗经典《狮子王》电影版，今年暑假带你重返草原。钢铁人亿万导演倾力打造电影版《狮子王》，流行天后碧昂斯美声献唱主题曲，超震撼视觉，绝对让你臣服。 Remember. 7月17周三，见证《王者荣耀》。 哎，老婆，你觉得我们要投资基金、外币还是股票啊？ 那还用问？投资当然选最安全、最赚钱的。 最安全的。 哎呦，就中航领力 A80、A90 啊。 那是 中航领力领先搭载盲区侦测系统，行车无死角，防护更全面，就是最安全、最棒的投资。 遵命，马上下单。 老公安全，老婆才能当贵妇。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暌违6年，一部献给所有青春灵魂的重生大作《末日青春补完计划》。 本周六晚上6点，请锁定 UFO Star 聊天室，听我们分享。 大家好，我是秀郭秀玉。 我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 天又三天，最近他也会加入《生灵之王》第二季当中的导师之一吧。 哇哦！ 3:38，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在今天单元是诚实电影预告院，来看看这周什么新电影，他们的预告在演些什么呢？ 这部电影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Her Smell》，她的摇滚滋味。 哼。没了， 没了，就是一个。如果你喜欢摇滚乐，想看乐手生平的话， 哦，生平哦， yes. 这样子。 还有一部电影， 什么意思？ 哦， 难道这时候会突然讲一本书吗？ 有可能哦， 这么突然， 因为它是漫画改编的。 哼， 《狂赌之渊》。 哎，这个不是在 Netflix 上面有很多吗？ 对啊，《狂赌之渊》动画，然后这是中真人版，所以你知道，从动画真人化本身就会 有一些争议。 对，因为你动画可以做得很夸张，你觉得没问题，可是当真人，你的演技也要用这么夸张。譬如说， 艾丽塔， 艾丽塔，它里面还是动画啊。他是用对啊，他用 CG 啊， 嗯， 然后这个完全真人，然后他在讲说这一所学校，就有名的私立学校，是用赌博来决定你，就是你的赌博能力来决定你的阶级的。 哈，那我怎么念那一所学校啊？ 可能我们平常都没办法进去吧，因为它是一本名门学校，所以就那个学费可能都不是我们负担得起的。反正现在呢，就是这个学校学生会呢，想要推派一个代表去参加赌博大赛。然后这个代表呢，学生会就拿出了3亿日元， 然后你知道那个预告片就说三亿很多嘛，三亿台币差不多一亿嘛， 嗯， 然后就有学生排排站，然后排成一个三角形，其中前面一个人就三亿的那种，反正就是演技都超夸张，然后在 因为真人要演出漫画动画那种感觉， 然后赌桌上他们会一直出一个牌，那种赌博游戏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看不太出来，反正会出一个牌，然后出个牌以后就是可能中了或是没中或赢了或输了，他们就嘿的那种，就是好综艺哦。 十天又三天， 本周还有两部很文青的电影， 嗯， 两部韩国电影，一部叫《草叶集》，一部叫做《江边旅馆》，都是你进去以后呢，如果你是不习惯看文艺电影的话，嗯，应该是会在冷气房中沉沉的睡去的电影，对，节奏偏缓偏慢啊。然后还有一部呢，就是我刚刚说这个《我的青春都是你》，宋芸桦所主演的， 嗯， 啊，这部电影呢，中国制作，另外一个小鲜肉很帅，叫做宋什么来着？新一代国民校草宋威龙，没听过吧？ 嗯，恕我无知， 嗯。青春爱情电影就那样嘛，我跟你青梅竹马。青梅竹马各自的发展，其他的 我爱你，但其实我们最终是要在一起的，这样子 就是我爱你，可是中间会有一些波折，然后可是就是有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心里面就还是空空的，我还是会想到你啊，最后会在一起，应该是这个样子。 被你温暖的脸，你的笑总是意外的甜，果实酸酸的气味，谁都能拒绝，谁 还有一部叫《密室大逃杀》， 不是逃脱，是大逃杀。 《密室大逃杀》，哇，你知道《密室大逃脱》？你好潮哦！ 我才不知道，不是《密室逃脱》吗？ 哦，我想说，哇，你追综艺有追这么新哦？知道《密室大逃脱》？ 你说日本综艺节目吗？ 看起来不是日本的，啊， 吓我一跳。因为日本也有一个综艺节目是那种，就是也是密室逃脱，你要解谜的那种，然后其实那个制作都很大，然后很精细，很认真这样。 这个《密室大逃杀》呢，也是文学作品翻译改翻拍改编的，就是惊悚的畅销的惊悚小说， 惊悚 的畅销小说， 哎，这也蛮想看的，哎， 很惊悚的畅销小说。 它为什么畅销呢？它真的让人家很惊悚，哎， 卖 这个书竟然可以畅销，很惊悚， 卖到让人觉得太害怕，吓到吃手手。 嗯， 好，这，就是法国的 Puzzle， 然后改编大荧幕《密室大逃杀》，总而言之就是一样，就是有点像《庄子兵法》啦的那种感觉。进到一个密室以后，可是不一样是这阵就是会死掉， 会死人。 对，你要出来就真的就是要，你要 付出些代价。 不在里面的话，应该就是会恐怖这样。 不要再屁了，这两个人。 했는데 내게 왜 그러는데 그럴수록 난 되게 섭섭해 Oh I'm so sad 그러니까 슬슬 Let me come into your mom hey. 중요한 건 mom 그 꿈의 얼굴만 보고 좋아하는 거 아니 아니야 날 묘하는 너의 날 이 선물들까지도 사랑하게 된 거 이겠네 맘이야 너에 대한 건 사선 것도 기억해 난 아니야 아무리 나 삐그러도 넌 내게 순간 다 많아야 심정 많아야 주인공은 맨날 맨날 이렇게 밤마다 기도해 사랑을 좀 주세요 사랑이 모자라요 매일매일 자라는 사랑을 그녀에게 주는데도 받질 않으니 사랑을 좀 주세요 사랑이 모자라요 매일매일 자라는 사랑을 그녀에게 주는데도 받질 않으니 근데 왜 무작정 싫어하고 보는 너 Why can't you understand me 난 너를 좋아한다고 네가 날 싫어해 하는 걸 안 후부터 샘솟던 의욕이 다시 들고 설렜던 내 맘도 끝이겠구나 했는데 또다시 슬슬 다가가도 될까 바라보는 것조차 싫어할까 왜 난 몰래 뒤에서 끙끙 전전해 점점 해가 지면 태빛 정전해 연기가 나네 하지만 그녀와 내 사이 거리 너무 멀어 주고 또 주는 사랑이길 바닥에 다 버려 전화겹처럼 쌓이네 봄이 되면 흙으로 남아 혹시 기대해 쌓기 돼 사랑을 좀 주세요 사랑이 모자라요 매일매일 자라는 사랑을 그녀에게 주는데도 받질 않으니 사랑을 좀 주세요 사랑이 모자라요 매일매일 자라는 사랑을 그녀에게 주는데도 받질 않으니 声音实验家 Howard 许书豪，探索真心，爆发力作，真心话冒险王。 就被我看穿，认为你在费心隐瞒，朗诵一万个真心话。 音乐推向潜意识，同时扮演心理矛与盾，半杯水。挑战你的欲望与选择。潮流音乐才子许书豪，不败女神徐若瑄，激荡时空，经典改造，但愿人长久。唯有追根究底，才能超越自我。声音实验家 Howard 许书豪全新创作专辑《真心话冒险王》。 我是朱立伦，有人造势拼初选，我坚持谈政见；有人造神当明星，我更重视台湾的明天。朱立伦资历最完整，稳健不爆冲。7月8号到14号晚上电话民调，请唯一支持朱立伦。 在风里拥抱风的轻柔，在海里感受海的清凉，在山里听见大自然的悄悄话。 CR-V 1.5 升涡轮增压引擎与 Honda Sensing 充沛马力结合安全科技，陪你与最爱一同探索自然之美。现在入主享60万零利率与5年不限里程延长保固。 Honda 台北 妇幼用品大展，全台最大妇幼年终庆，500大国际品牌一折起，全馆满万送千。 赢在阅读，台北国际童书展，35家知名出版社，超过400万册童书，最低5折起。 台北乐器大展规模再创新高，200家国际品牌邀您鉴赏，放音乐，大小朋友一起嗨。 世贸一馆7月12到15，妇幼童书乐器同步盛大展出，上网预约免费看3展。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3天2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7月8号为你送上品冠。 我是最佳前任，哪有借口怀恨？论一个伤心人，我演得入木三分，太感人，希望他能。 我是真真于佩珍。 3:51，真真真正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 再见。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是500最美的时刻，就是跟你说一声，跟自己说一声，你很棒的时刻。 You're awesome。 怎样都可以将我给你的统统还给我。那心间还有所有爱恋，尽留在我们间的缺口。清晨醒来的时候，收起泪干枕头，那个本来不坚强的我。决定不再哭泣，我爱的你我都愿意，因为我就是你的，这段感情太深刻。我爱的你不能继续，我要打败所有所有的爱错，停止 全主打。 不再退缩，不再沉默，梦想不是空想，现在开始 ，Start it。You got it。 享受快乐喘不过气，他们总抱怨这一些那一点，夺走你一切，想强制被他的剥削，承诺没有兑现，惩罚还没关键，还没忘掉自己 I'll be OK。 梦中的那双眼被囚禁在那空间，找不出一丝光线，下被控制的傀儡，放下伤痛再重新抬起头，就在这瞬间唤醒着 该要如何结束，要玩就玩大的 Yeah are you ready now， 就算只手空闲让你惊变，也不是我对手，我站在那凹的路口，正在寻找唯一的出口，这步不停向我挥手， Yeah we got it Yeah you know it。 我被束缚挤满，戒备不再怠慢，抓紧了最后机会，逃离这混沌空间，放下伤痛再重新抬起头，就在这瞬间唤醒着 最造男团 CTO 最新专辑 Start It， 现在开始全面启动。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牛魔王回来了。 The legend is back， Toyota GR Supra。经典归来，传说再起，首批限量到港30台，开放线上预购。 真金曲不怕淬炼， 再见再也不见，再见太惊险，恍惚抱紧的脸，怎么每个路口都有。 信7月11，炼金术，炼曲成金，和乐音乐。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 IC 梦想家， 牛峰